孝宣王皇后，其先高祖时有功赐爵关内侯，自配喜长陵，传爵至后父奉光。奉光少时好斗鸡，宣帝在民间朔与奉光会相识。奉光有女年十余岁，每当事人所当事者死，故久不行。即宣帝即位，召入后宫，稍尽为婕妤。是时馆陶王母化婕妤，及淮阳县王母张婕妤、楚孝王母魏婕妤皆爱姓。霍皇后废后，上联许太子早失母，姬为霍氏所害，于是乃选后宫所谨慎而无子者，遂立王婕妤为皇后，令母养太子。自为后后，西建无宠，封父奉光为琼城侯。历十六年，宣帝崩，元帝即位，为皇太后，封太后兄顺为安平侯。后二年，奉光薨，谥曰恭侯，葬长门南。至元义二百家，长成奉守如法。元帝崩，成帝即位，为太皇太后，复爵太皇太后帝俊为关内侯，食邑千户。王氏列侯二人，关内侯一人，顺子张，张从弟贤，皆至左右将军。时成帝母亦姓王氏，故谥号太皇太后为琼城太后。琼城太后凡历49年，年70余，永始元年崩，合葬杜陵，称东园。奉光孙勋做法冕。元始中，成帝太后下诏曰：孝宣王皇后，朕之孤，深念奉至公修之意，恩结于心，为琼城公侯国，废四爵，朕甚悯焉。其封公侯曾孙坚固为琼城侯，至王莽乃爵。